保會五重要共識，以及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多邊經濟財金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雙方同意繼續保持交往，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在雙邊經貿問題上的溝通，促進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英國護士罷工爭取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條件，估計英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一共100,000個護士參與。國民保健署說76間醫院和保健中心受影響，取消70,000宗醫療預約、程序和手術。最大護士工會皇家護理學院發言人形容，對各方都是悲傷的日子。護士的行動分別在當地15號和20號進行，是皇家護理學院成立106年以來發起的首次罷工。工會要求按通脹率再加 5% 的薪酬，政府說實際要求加幅是達到 19%， 難以承受。衛生大臣柏建熙說感到遺憾，擔心罷工為病人帶來風險。英國近期多個行業的工會因為不滿薪酬加幅發起工業行動，令鐵路和郵政服務受阻。日經平均指數報27,628點，跌42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88美元，賣出1,777.29美元。天氣方面，華中嘅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會喺今晚抵達廣東沿岸地區。同時，一度廣闊雲帶正為廣東帶嚟有雨嘅天氣。預測係密雲，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喺17度左右。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嘅慢线啦。咁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上竹园对出啊。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嘅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上竹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月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青田路对出。咁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骏景园。咁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锦泰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是刘伟恒。知唔知咩动物识得打桌球呢？你就系鹰咯，因为鹰识桌球啊嘛。 啊，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中国历史中建立丰功伟绩嘅君主有好多，但系就一定冇佢份。 古今风云人物之宋徽宗。 历史上的宋徽宗赵佶，大家记得的可能只是靖康之变， 但是宋徽宗在艺术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书画的贡献，足以让他在艺术史中名留千古。 张伟国、罗永生带你认识这一位才华洋溢的皇帝。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6日，葵涌货柜码头工业意外，一人死亡，劳工处彻查原因。 男子被控起底罪成，判囚8个月。 新增17,080宗确诊，多19人离世。 美国将多间中资晶片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向世贸提出申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09，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有啲同消费有关嘅题目啊。过往咧都有一啲预缴式嘅消费啦，亦都有一啲嘅相关嘅个案咧出现一啲不良嘅销售手法，包括好似商品说明条例入边咧都包含到系规管埋嘅呢一类嘅销售手法，好似就系咧具威吓性嘅营业行为等等嘅。你有冇试过类似嘅情况咧？18723111。嗱，寻日消委会咧就提到一啲咧叫做不合情理嘅合约条例啊，咁就话喺某一啲嘅销售手法之下咧，有机会俾消费者咧系保障自身嘅权益嘅，当中其实系涉及到乜嘢嘅条件咧？咁另外咧都提到咧有关于咧系信用卡嘅回赠咯，佢哋都系去到做咗一啲嘅市场调查啦，咁了解到一啲唔同嘅信用卡嘅机构啦，佢哋嘅信用卡嘅回赠条款咧，都当中系有啲嘅不同喺度嘅咁。當中咧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咁另外咧亦都係提到有關於咧係呢個嘅漱口水嘅調查嘅，漱口水嘅調查都佢哋喺市面咧就係揾到32款嘅漱口水係做調查啦。漱口水咧就係一般嚟講都係作為一個口腔嘅護理嘅輔助產品，就話唔應該係過度咧係依賴漱口水嚟做一個嘅清潔口腔嘅咁。呢幾個題目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早晨，黄凤娴。 早晨，萧乐文。 早晨，早晨。头先讲到，我哋想讲下呢个不合情理合约条例，因为过往嚟讲，即系可能都系讲一啲销售手法系唔合理啊，或者威吓性多啲啦。这个就讲到一个合约嘅情况嘅，我就想知啦，喺你哋即系睇到一啲嘅个案啦，或者先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呢个不合情理嘅合约条例系咩嚟嘅咧？系唔系签咗合约，就算双方同意都好，中间系有一啲嘅合约条款唔合理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保障嗰啲消费者嘅咧？ 你某程度上都讲啱咗啦。嗱，因为咧，其实咧好多时咧就系、是、当一个消费者同一个商户去签一个合约，即系话做一个消费嗰阵时咧，好多时咧佢都冇乜机会咧去详细阅读同埋了解一啲好冗长嘅合约条款啦，又或者咧系面对一啲高压销售啦，过往我哋成日都听到嗰啲嘅健身啊、美容啊嗰啲问题啦，咁啊最终咧就系即系有好多争议嘅，即系亦都系蒙受咗呢个损失。咁咧，其實咧，嗰個歸根究底係咩咧？就因為好多商户咧，為咗保障自己嗰個嘅利益咧，就係、是、喺一啲合約裏面咧，係有一啲我哋叫不公平嘅條款。咁意圖係想點咧？就係、是、卸責啦，或者承擔咧，因為違約咧，承擔一啲違約嘅情況啦，又或者疏忽啦、失實陳述啦，同埋咧就係、是、最終嗰樣嘢咧，就希望咧就免除佢嗰個法律嗰個責任。咁、所以咧就有呢一個不公平條款就出現咗，亦都係不合情理嘅合約啦。咁、但係不合情理嘅合約咧，其實咧喺嗰個法例上邊咧就冇一個既定嘅定義，咩為之不合情理？咁但係咧普遍咧就可以認為係呢一個唔按良心去做事。咁所以咧就當個法庭去睇呢一個不合情理呢、這、一個。条例嗰阵时候，或者系呢一啲咁嘅争议嗰阵时咧，就会睇翻好多客观因素同埋嗰个成件事里面一啲嘅魔鬼细节。譬如话 個消費者同商户之間有冇一個議價嘅能力，消費者對咗啲條款嘅認識，商户有冇施加啲不當嘅影響，又或者咧就消費者可唔可以係從其他嘅商户購買類似嘅貨品或者服務等等。咁啊，根據咧每一個案例自己本身個情節咧，就係、是、去決定或者去判啦嚇，究竟咧嗰個合約係咪不合情理。咁如果係不合情理嘅話咧，咁法庭可以判兩個方法，一咧就係、是、取消個交易，咁啊令到個消費者咧唔使蒙受嗰個金錢上面嗰個嘅損失。另外一種做法咧，就係、是、個合約裡面係有不公平嘅條款，但係咧亦都冇需要去取消，但係咧係要修正嗰個條款，令到咧個合約咧係比較公平咧，而雙方咧係可以繼續履行嗰個合約嗰個裡面嗰個嘅責任。咁、所以咧就真係好視乎每一個情況咯。 頭先提到話即係不合情理，可能都大家嘅解讀有啲唔同啦。就話一般嚟講就係睇嗰件事係咪一個按良心去做，這個都可能有啲灰色地帶嘅。同埋頭先提到話係咪對於個消費者嚟講係即係個議價能力係比較弱啲啊？咁可唔可以有一啲具體例子講係咪即係只要個消費者係議價能力處於弱勢，就容易可以用到呢一個嘅條例，定係都唔關事咧？ 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點，但係唔代表係一定咧就可以令到佢構成一個不合情理，因為根據頭先我所講啦，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嗰個商户嗰個意圖咧係非常之重要嘅，究竟佢係咪故意利用消費者係處於弱勢嗰個議價地位，去令到有呢一個唔公平嘅交易，譬如話過往我哋有一啲嘅喺法庭都判咗啲例子嘅，譬如話。是去到健身中心一啲嘅智力偏低嘅人士佢去到嗰度，咁但係呢就俾人有使咗呢就是、去签咗成150,000嘅健身会籍。咁当个当事人去拒绝嗰陣时呢，咁呢啲即係成日听嘅故事啦，就梗係要去即刻呢就是、去俾钱啦。咁同埋呢俾唔晒之后呢仲要去夹佢呢就是、去呢一个提款机嗰度攞钱。咁然后呢又要录音，又话要表示自己去自愿付款。跟住，然後咧個合約裏面咧又有7日嘅冷靜期嘅喎，咁但係咧只要你掂下嗰啲嘅健身房嘅設施嗰陣時咧，就已經即時失效啦。咁所以咧就佢咧就俾人去叫佢咧就去用嗰個健身嘅器材10分鐘之後咧，就已經係無效啦嗰個冷靜期。咁所以咧成個個案咧，其實我哋消費者信用基金去做嘅，咁就法庭咧都認為係咧有關嘅合約咧係屬於係不合情理，因為嗰個職員自己本身。就是利用了當事人的精神狀態和比較弱的議價能力來損害他的判斷力，所以就最終就是可以取消了合約，亦都那個申請人就可以拿回這個150,000，全數可以拿回這150,000，所以就是真的很視乎那個的那個意圖和所有的相關細節去判，係去到如果係真係去到法庭嘅話啦，如果大家唔可以自己透過直接去交涉去處理多個問題嘅話咧，咁就係好視乎嗰啲嘅魔鬼細節啦。 過往用呢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去撤銷一啲合約嘅成功例子其實多唔多嘅咧？又或者如果真係想用呢一個方法去處理一啲爭拗、一啲嘅爭議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咧？對於消費者嚟講？ 嗱，做消費者咧，其實我哋永遠都係唔理係用乜嘢法律嘅條文都好，其實當遇到呢一啲不公平嘅情況嘅話咧，咁最緊要咧就係、是、以最快嘅速度咧，就係、是、去記錄翻成件事，因為咧係時間越長嘅話咧，你個記憶越模糊咧，係越幫唔到自己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就要盡快去同第三方求助之餘咧，就係、是、將嗰個成個。銷售嘅過程嘅細節咧，一定要錄低佢。你寫又好，或者錄音都好，一定要盡快做。咁然後咧，係幫你之後嗰個舉證。咁另外咧，就係、是另外一方面啦，就係、是、嗰、那個書面嗰個投訴啦。因為若果你係冇去到嗰個商户嗰個投訴過嘅話咧，某程度上咧就暗喻，即係代表咗咧，你可能咧就已經接受咗嗰個條款。咁其實對自己都係不利。咁呢啲地方咧都要留意啦。咁當然咧。就好多時呢啲弱勢嘅人士去遇到呢啲問題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咁一定要揾翻一啲有能力嘅人去幫你，包括去消委會嗰度去幫你咯。 另外想講下信用卡個現金回贈，你哋都有做過相關嘅調查嘅。我想問下你問咗幾多個機構啦，有啲咩特別發現咧？又 我哋今次問咗20家發卡銀行啦，同埋係檢視咗1家銀行嗰個網頁，去睇翻咧好多唔同嘅計劃裡面咧，究竟嗰個信用卡嘅回贈究竟係咪真係抵啦？咁其實我哋都分兩方面去睇嘅，一個咧就係啲恆常嘅計劃，即係話你唔計總之你攞張卡作為一個卡主，你不斷咁去消費嘅話咧，就已經係幫你去儲緊一啲嘅 兑换奖赏啦吓，一啲现金嘅回赠俾你。咁呢一个系一个叫恒常嘅方法。咁但系喺恒常嘅方法咧，我哋咧就会发现咧，系喺21间实卡机构里面咧，竟然佢哋嘅回赠比率咧系可以相差成26倍嘅，即系由回赠比你 0.22% 系最低，去到最高咧可以去到 6%。咁而一般嚟讲咧，绝大部分咧系介乎喺 0.4% 到 0.5%。咁即系话，如果消费者你系冇时间去理呢一啲嘅回赠嘅话咧，咁你大约都会知道咧，你喺冇乜条件嘅情况底下，咁就已经可以攞到几多个 percent 嘅回赠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啲信用卡咧就喺唔同时间都会推广好多优惠噶嘛。不论系同人合作又好，自己去做一啲推广都好，咁嗰啲叫限时嘅优惠。咁但系个限时嘅优惠咧，其实好多时咧都有好多限制嘅，譬如话系有冇设有呢一个名额啦，因为原来唔系个个信用卡嘅卡主，只要你睇到嘅话，你都可以参加嘅。如果你过咗个名额嘅话，就冇噶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呢啲名额咧就写得好细，亦都系唔系咁容易俾消费者知道，咁所以亦都会引起好多争议。 即系佢系咪喺个名额度系唔会即时知道噶？系 即系譬如话你个名额只系得1000人，咁但系咧，如果你将呢个1000喺个条款下面咧就落到好厚。先至睇到嘅話，唔係喺個大網頁嗰度睇到嘅話咧，咁咪好多時消費者就以為係，總之我參加 即包括咗佢，以為係已經包括咗啦。但到最後原來係嗰一千人係唔輪到佢嘅咁。 係啦，輪到佢嘅，咁原來佢過咗一千嘅啦，咁所以佢咪唔可以享有嗰個回贈咯。咁但係你永遠都係到消費完之後，點解等咗咁耐都冇現金回贈嗰陣時，先至會問呢條問題噶嘛？咁另外咧就係設有呢一個叫做上限啦。咁即係話，即係你要。就算你簽帳都好，我最多咧就係幫俾你去換幾多分。咁但係換幾多分嗰度咧，如果佢設得比較低嘅話咧，其實對消費者嚟講真係唔係幾著數嘅啫。因為我哋過往咧都睇到有一啲咁嘅推廣咧，都係咁嘅情況。咁仲有咧就是、有個最低簽帳嘅要求啦，一定要每一張簽帳係要換幾多錢，你先至可以攞到多啲嘅簽帳優惠啦。咁同埋咧就好多時咧，佢發放呢一啲現金回贈咧，就唔係好快嘅。由最短嘅可能一个星期，可能去到咧几个月之后咧，先至会发放。咁但系消费者有时就等唔切噶嘛，咁啊好多时都会引起好多争拗咯。咁仲有咧一样嘢，就系、是、若果你系就算恒常消费都好啦，你系用佢嗌嚟去餐饮，又或者系去网上消费咧，你唔好以为系个个嘅回赠都系一样，可能咧都系会有一个回赠上面嗰个分别。咁所以大家都系要小心留意呢啲魔鬼细节咯。 OK， 有关于呢啲嘅信用卡嘅回赠，咁大家留意住啦。另外，我见你哋有个调查都关于漱口水嘅，32款嘅漱口水我揾咗市面上面，有啲咩特别发现咧？呢、這个有。 喺呢个32款嘅漱口水里面咧，首先咧就一定要提醒消费者咧，你千祈唔好买漱口水咧，系纯粹靠佢个颜色啦、味道啦，又或者系品牌啦就去决定啦，或者系有啲人好中意觉得系越乸咧，就系、是、可能系嗰个效用系越好越杀菌，咁其实咧系冇一个必然嘅关系嘅。咁嗰啲常有嘅常见嘅有效成分咧，其实有唔同嘅，有啲咧就嗌嚟真系杀菌，有啲咧就嗌嚟防止蛀牙。令到啲牙冇咁敏感，亦都有啲咧係一個漂白嗰個牙齒。咁但係咧係唔同成分係有唔同嘅功效，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翻下成分呢一方面究竟係咪滿足翻你嘅需要啦。咁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是有一種成分咧叫聚維酮碘咧，咁就係、是、我哋會又界定為咧係唔係幾適合懷孕中嘅婦女或者係有呢一個甲狀腺疾病嘅人士使用嘅，因為咧佢會釋出一啲叫遊離碘咧，係若果佢哋吸入咗嘅話咧，可能會對佢哋嗰個嘅身體嗰方面咧係有一啲嘅損害嘅，咁所以呢一方面都要留意啦。仲有咧就係、是、有某一啲嘅成分咧，可能會令到個牙咧係染有呢個積斑，又或者係短期去影響佢個味覺，咁所以若果消費者唔知道呢啲嘅。知識嗰陣時就發現自己咦點解會影響我美國嘅發生咩事呢，咁大家都唔需要太緊張，因為可能係你個漱口水嘅影響。咁最重要一個 point 呢就係、是其實漱口水絕對唔可以代替你去刷牙同埋用牙線。其實最基本最基本要做嘅嘢呢就係、是、刷牙同埋用牙線。咁另外呢就配合漱口水嘅話呢，咁就會更加乾淨。咁但其實漱口水係咪日日都需要用呢，都亦都未必係。因為真係有需要嗰陣時你先用啦。如果你平時清洁口腔清洁得干净的话呢，牙菌膜已经清洁得好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必要是一定要成日都要用这个漱口水咯。 OK， 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同你谈到这里。黄凤娴是消委会总干事，讲到刚才啱谈过这个呢，就是32款的漱口水，他们发现当中有一些部分呢就是有些漱口水的成 成分可能未必啱懷孕人士係使用啦，有啲亦都可能用咗咧會令到牙齒反而有啲積斑啊，或者短暫咧影響味覺，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成個成分嘅情況啦。另外想同我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17度，相對濕度90%嘅天氣凍呢段時間都維持住噶啦。咁見到早前天文台都話今晚啊會有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係抵達華南沿岸，係咪即係話進一步嘅氣温會再跌咧？咁氣温嘅影響又會係點樣咧？咁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天文台處理高級科學主任林學賢博士，早晨。 早晨， 早晨，林學賢博士，可唔可以先講下呢一個嘅天氣嘅情況？係咪話今晚會即係有個強烈冬季季候風會嚟？係咪即係話會氣温會再跌啊？會跌幾多？ 係啊，冇錯啊！我哋預計咧嗰股強烈嘅冬季季候風咧，今晚應該會抵達廣東沿岸噶啦。咁我哋嘅温度咧，隨即應該會下降啦。去到聽日咧，大概我哋預計個温度咧就徘徊10至14度左右。咁而去到週末，即係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早上咧，温度可能更加低嘅。暫時我哋預報咧都係大概9度左右，呢個市區嘅温度啦，新界可能再低幾度添。 即係預禮拜日同禮拜一就係嚟緊最凍嘅時候咯，係咪？ 冇錯啦，我哋暫時個預測都係咁樣。 可唔可以講下個主要原因係頭先提到就係呢個嘅強烈冬季季候風啦？但係點解呢個時候會出現嘅咧？呢一個強烈冬季季候風係受啲咩影響喺呢段時間出現咧？又？ 其實大家都知而家已經入咗冬季㗎啦，去到12月我哋都叫冬季啦。咁其實每年嚟到呢個時間咧，時不時都有啲冷空氣喺北邊落嚟啦。以前我細個可能聽話啲爸爸媽媽話，有啲冷空氣喺西伯利亞落嚟啊。咁其實今一次咧都係一個比較凍嘅天氣過程嚟嘅。咁我哋早喺大概超過一星期前咧已經見到有啲跡象㗎啦。我哋點睇呢？咁其實都係主要去參考世界各地一啲比較大嘅天氣預報中心啦。咁佢哋同天文台我哋都係一樣嘅，有啲數值嘅天氣模擬，或者大家聽過叫天氣模式咁樣啦，去預測未來嗰幾日嘅天氣嘅。咁我哋啲預報員咧，每日都會睇即係數以百計嘅預報圖啦，咁然後歸納出未來9日嘅天氣情況咁樣。咁我哋見得到咧，喺過去一星期咧，所有啲預報圖咧都幾穩定咁話俾我哋聽咧，喺呢個週末，即係話大概禮拜六、禮拜日呢幾日咧，有股冷空氣咧將會係抵達香港附近噶啦。咁到時我哋天氣咧就會下降。咁至於當然啦，每個模式出嚟嗰個結果都會有些少唔同。咁所以究竟跌幾多度啊？幾時跌啦、啊？這個都會有少少不確定性。咁但係嚟到近身啦，即係比較近啦。咁我哋其實都幾肯定，喺星期六開始會降温，降得幾犀利嚇。 喺強烈冬季季候風嘅影響之下，有冇話香港個別地方嘅氣温會再低啲，定係基本上都冇乜大分別嘅咧？ 其實好多時比較凍嘅天氣啦，有冷空氣落嚟咧，市區嘅氣温咧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高少少嘅，原因就係人比較多啦，比較多屋啦嚇，咁就通常温度高少少，咁但係新界尤其新界北部咧嗰個温度咧相對會比較低嘅，咁如果住喺嗰度嘅朋友咧就真係要著多件衫啦，咁當然啦。除咗新界地方，有時即係比較高啲嘅地方，譬如大帽山啊呢啲咁嘅地方咧，温度相對嚟講都會係比較低嘅。 但預嚟緊呢幾日使唔使發嗰啲強烈季候風信號啊，或者寒冷天氣警告啊呢一類咧？ 寒冷天氣警告咧，似乎就有呢個需要啦。咁我哋應該會考慮喺今日稍後時間咧，會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啦。原因就温度方面咧，應該都會係如我哋所料咧，會下降噶啦。 有呢一個嘅強烈冬季季候風，有冇話會持續到幾時？同埋呢一個季候風嘅出現，係咪即係話風力都會增加咧？香港嚟講？ 係啊，我哋見得到咧呢一次嘅即係比較大啲嘅、勁啲嘅強烈冬季季候風咧，風方面咧都幾大下嘅，尤其是即係喺山上咧，即係比較高啲嘅地方咧，我哋預計咧個風力咧都達到強風，甚至有時會達到烈風嘅程度。咁我都知道喺週末咧，有啲朋友可能趁呢個機會咧會出外啦，尤其是會行山啦。咁其實大家都要小心啲。 係咪行山會特別喺大風之下有一個叫風寒效應？咁要特別留意呢個係咩嚟嘅咧？又 冇錯啊，咁其實喺凍嘅天氣之下啦，如果加上係比較大風嘅情況啦，咁其實好容易將我哋身體嗰個發出嚟嘅熱咧係帶走得比較快嘅，咁令到我哋感覺上咧係比較凍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出外嘅時候咧，盡量都唔好置身喺即係寒風之中太耐啦。咁如果真係要行山咧，要著夠衫啊，真係。 行山啊，離島啊，呢啲就特別容易有呢一個效應出現，係咪咁樣？ 冇錯啊，其實比較當風嘅地方、比較空曠嘅地方都會嘅。我知道喺週末咧，除咗行山之外咧，都有啲單車嘅活動啦。咁其實單車活動咧都會有機會去到一啲比較空曠嘅地方，譬如行條橋啊咁樣嘅。咁其實呢啲地方咧都會係比較大風，大家都要小心啲。 因為呢幾日都有落雨啦。最後我就想問一下，因為會唔會嚟緊幾日都仍然係會落雨咧？因為你落雨再加上凍咧，其實對市民嚟講感覺上好似更加凍咁樣嘅。會唔會落雨咧？嚟緊又 冇錯啊。咁但係我哋預計咧嚟緊呢一次嘅即係比較凍嘅天氣咧，就好彩即係比較厚啊，我哋叫做嗰個冷空氣。咁所以咧，將啲雲咧有機會係清走嘅。咁所以我哋預計咧，聽日嘅天氣咧，應該都會慢慢比較光猛翻啲啦，甚至係開始見到天晴嘅情況。去到星期日、星期一咧，應該就係晴朗嘅天氣嚟嘅。咁有望晏晝嘅温度咧，會上翻多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學賢博士，同你傾到呢度。林學賢博士咧就係天文台助理高級科學主任啊，講到天氣凍嘅情況，今晚咧就會有一個強烈冬季季候風信號咧嚟到華南沿岸㗎啦，嚟緊幾日都會有凍更加凍嘅情況，咁大家留意住啦，著多件衫啊！喺冬天嘅時候，一八七二三一咧，頭先講到一啲消費者嘅關心嘅議題，亦都歡迎大家打嚟嘅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Google 就拒绝将正确的国歌在搜寻器置顶作出回应，表示不会操控搜寻结果。Google 说，公司每日处理几十亿条搜寻查询，所以建立排名系统，自动显示相关、高质素和有用的资讯，不会人为操控网页列表，决定特定网页的排序。Google 又说，正是同香港特区政府接触，解释公司的平台以及移除政策是怎样运作。除非在公司全球政策中列明的特定原因，否则不会移除搜寻结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说，会继续就正确国歌搜寻结果一事和 Google 交涉，形容是大是大非的事情，也都是道德问题，相信任何负责任的机构必须认真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 Google 拒绝将正确的国歌置顶是匪夷所思，欠港人一个交代。在北京，外长王毅在77国集团和中国部长级会议发表书面致辞。王毅说，当今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理应携手应对，要继续将发展置于国际合作的优先位置，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更包容、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汇聚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国际合力。王毅强调，中国将会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77国集团是由超过13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组织。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会见美国财长耶伦，双方就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以及共同关心的双边和多边经济财金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交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同在双边经贸问题上的沟通，促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在一日之内向克尔松发动多次攻击。泽连斯基估计克尔松受袭的次数一日超过16次。乌克兰说，俄罗斯新一轮向克尔松的攻击造成两人死亡， 由於港口區域的基礎設施受襲，克爾松全市都沒有電力供應。另外，市內一棟主要政府建築物嚴重受損。俄軍早前已經撤出克爾松，不過俄軍近期加強攻擊烏克蘭主要城市的基建設施，數以百萬計的居民在冬季沒有暖氣供應。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7,642點，跌40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6.78美元，賣出1,777.41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是密雲有幾陣雨，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上北風增強。市區氣温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顯著轉冷，風勢頗大，漸轉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區氣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現在氣温17度，相對濕度9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講交通意外和較早前的壞車就清理好啊，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龍尾排到去三聖村嘅。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就喺三聖村。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錦田河慢線嘅壞車就拖走咗，咁但係仍然擠塞啊，咁車龍都好長啦，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米埔對出㗎，咁即係話咧影響埋新田公路啦，去翻屯門嘅交通龍尾排到去米埔對出。再讲多次啦，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慢线的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米埔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取消进入处所扫安心出行同黄码嘅安排，厂商会会长史立德： 呢个非常之好啦，实体嘅展览咧慢慢会复常化，去咗外边嘅展览咧都慢慢回翻嚟。 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 希望1.5米嘅距离可以撤销咗，将我哋宴会上嘅人数咧可以360-400+。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的气象站，一条干尸和一大堆录低雷声的磁带，连番谜题怎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的至亲？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刺激人生，你的剑击入门知识大全。 他是黄柏耀教练， 我们有花剑、重剑、配剑，花剑和重剑都是以刺为主的，配剑就以劈击为主。刺的部分花剑就是主躯干，配剑就是上半身，重剑的话是全身，花剑就会是比较易上手入门。 刺激人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2月16日，葵涌货柜码头工业意外，一人死亡，劳工处彻查原因。 男子被控起底罪成，判囚8个月。 新增17,080宗确诊，多19人离世。 美国将多间中资晶片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向世贸提出申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讲下近日发生嘅一啲致命工业意外，其中喺寻日朝早啦，喺葵涌嘅货柜码头咧就发生一宗嘅致命工业意外啦。意外入边咧就是、一块防撞板，系一名男工人咧冲泄期间咧系突然爆破，咁嗰名嘅男工人咧就系、是、被爆破嘅冲力咧系抛向半空，咁佢就跌翻落嚟喺10米以外嘅地上，咁送院之后咧系证实不治。劳工处系 高度关注呢次嘅事件啦，亦都已经向有关嘅雇主发出临时停工通知书啦，亦都停止喺呢一个地方进行嘅防撞板嘅漏气压力测试，就话直至咧系信纳有关嘅雇主系已经采取措施消除有关嘅危害。近日其实都接二连三咧系发生一啲嘅工业意外咧，其中喺星期三嘅上昼啦，油塘嘅一个嘅建筑地盘亦都有发生意外嘅，一个男工人咧喺拆卸横向墙身承托嗰阵咧，就系被一支跌落嚟嘅工字铁咧系压伤，最后亦都系送院不治嘅咁。喺何文田喺再前一日啦，何文田都发生一个意外，一个男工人咧喺一个住宅嘅楼宇外墙搭建筑棚架嗰阵咧，就喺高处堕下跌咗落去地面，送院后证实不治。接二连三呢啲情况，又想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早晨。 早晨，萧华文。 萧善文想讲，先讲寻日喺葵涌货柜码头呢一个防撞板充气呢一个嘅意外，你有冇了解到成个过程系点？点解会出现呢一件事咧？同埋个事主其实本身系做紧一个乜嘢嘅工序嘅咧？系 我了解嘅就系、是、正如报道所讲嘅，就系、是、做一个防撞板嘅气压测试嘅。咁、当时死者咧，其实佢就负责充气入去个防撞板嗰度，咁啊睇下啲气压正唔正常，有冇漏气咁样。咁突然间咧，嗰块板咧就有一个金属嘅部位咧就分离咗，就弹咗出嚟，咁就应该系正面冲击到啊死者，所以就嗰个力量好大啦，咁所以就令到佢最终就伤重不治，就我了解到嘅情况。 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咧？同埋当时系咪佢一个人喺度做，定系隔篱都有人系睇住咧？又以往有冇听过呢一类型嘅防撞板要充气嘅压力测试，系咪都系咁样做法嘅咧？ 我自己就冇聽過防撞板做壓力測試嘅，咁我因為唔係呢個行業，所以唔清楚啦。但係以往咧，其實就有類似嘅意外，就係、是、譬如車胎充氣啦，關於一啲嘅氣壓嘅物件，突然間釋放咗大嘅能量而去造成一啲好大嘅衝擊力，咁呢種類型嘅情況咧，就過去都間中有發生過嘅。咁要避免呢一種嘅意外，其實有一啲方法嘅，譬如咧去泵氣嘅時候、打氣嘅時候，其實就操作嗰位人員應該要距離嗰件物件要有啲比較遠嘅距離，咁變相或者呢件物件咧應該有嘢覆蓋住嘅，變相咧佢如果真係有個突然間爆啊，或者係衝擊力嘅時候，都可以未必會直接撞到嗰、那個操作員，而導致咁嚴重嘅傷亡嘅。咁呢啲係一啲方法嚟嘅。咁、當時係咪佢自己獨自做嘢咧？聽聞係獨自做嘢嘅，附近有冇人？呢樣我唔係太清楚。 頭先你提到話，如果安全啲，應該係有啲嘢覆蓋。而家有冇任何指引話喺呢一啲衝氣嘅物件做緊嘅時候咧，充緊氣嗰陣咧，係要用一啲乜嘢嘅物料去覆蓋佢啦，或者個過程係要有啲乜嘢要做啦？有冇呢個指引嘅？定係淨係針對車胎呢一類先有嘅？ 車胎就比較明確嘅。咁我相信呢一類型防撞板其實都可以用翻類似車胎嗰一種嘅指引去做嘅，即係佢有一個好似籠咁嘅嘢，有鎖啊鎖住嗰個胎啦，有一個好似鐵籠咁嘅嘢可以去夹住佢啦，咁系可以真系喺安全上面系有一啲嘅效果，我就相信。但当然都去翻要操作嘅时候，又会用多咗嘅时间啊，各样啦。咁但系如果一切安全至上嘅话，我哋一定要去使用咯。 整体点睇今次呢一个意外嘅成因，或者当中仲有冇啲咩疑问要再交代咧？有冇同相关嘅公司系有联络过嘅咧？ 有同中院嗰边联络过嘅，喺医院嗰度。咁 中院即系货柜码头。 中院系货柜码头，系啦。咁至于嗰个原因，我都系期望佢哋交代翻嘅，因为始终而家都系未有一个正式嘅官方嘅说法啦，或者劳工处都可以做咗调查之后向家属或者向公众交代翻。亦都我哋呼吁雇主啦，或者中院，因为应该中院系一个场地啦。而且佢判咗俾一间公司去俾工友做一啲维修嘅工作嘅，咁啊工友应该喺嗰度做咗十几年噶啦，咁所以我都好呼吁雇主又好，中院又好啦，尽快去同家属去协商嗰个善后嘅安排。 再早一日星期三就发生呢个拆工字铁嘅意外喺油塘东元街嘅一个地盘嘅，咁喺拆嘅過程就導致話有工字鐵跌咗落嚟啦，咁啊壓住咗個事主個男工人啦，咁啊最後呢個男工人都係不治嘅。呢、這個你有冇了解到個情況？有冇接觸到家屬嘅情況咧？ 我哋有同家屬一起去處理呢件事咧，同埋同僱主一起商討嗰個開會商討嘅善後安排嘅。咁僱主都有提供一啲嘅恩恤金俾家屬渡過難關啦。咁至於嗰個意外咧，其實就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說法嘅，但係都係講緊應該係切割嗰個工字鐵嘅時候，突然間之鐵跌咗落嚟啦。咁但係我哋喺安全上面睇就係話，如果做呢一類嘅工程嘅時候咧，那個支鐵一定係要有嘢支撑住，或者系有啲嘢吊住，以防咧佢突然间冧落嚟嘅时候都唔会咧直接冲击到个工人啦，或者唔会造成咁严重嘅伤亡啦。咁所以喺呢一个位置上面，其实就劳工处应该要再彻查，去深入睇翻个原因系点样，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公开交代翻嗰、那个调查的报告，令到业界又好，社会又好，即是对这些意外有一个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呢，才可以去减少到同类的意外发生。 今次是不是都是了解到都是事主一个人做事的，当时 是一个人做事的。 这个又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来的，以你所知？ 有这样的做法嘅曾經都有，咁但係當然我哋會比較睇重就事先個準備，事前個準備，即係如果就算唔一定係要有多人做嘢，但係如果事前嘅功夫做得好，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支撐啊，係穩物啊嗰啲要做足嘅時候，就算一個人做嘢咧，都係未至於會發生咁嘅意外咯。 今次涉事呢、這、一個油塘地盤呢一個嘅承辦商咧，就係精進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咁有傳媒都提到啦，就係同九月嗰陣咧發生天秤意外嘅承建商咧，當時咧就係叫精進建築有限公司。你了解係咪兩間公司嚟嘅？因為有個名係一個就係多咗工程兩個字，一個就係冇工程兩個字。其實係同一間公司定係兩間？ 集團嘅啦。系啊，两个系分大子公司啊，嗰种分公司嗰种。 你自己点睇？喺如果有一个大集团辖下嘅两间子公司涉及到有一啲嘅工业意外咧，有冇需要个母公司即系个集团系有一啲嘅责任喺度咧？定系其实都系落翻个子公司嗰度咧？都系。 我觉得嗰、那个责任一定有喺度嘅，即系成个团体嚟噶嘛，讲紧。咁佢嗰啲如果系讲违例嗰啲就再傾啦，嗰種就係即係保護違反安全條例嗰種責任。但我覺得係安全管理個責任咧，就應該係無論母公司又好，子公司全部都應該係用一個好嚴格嘅安全管理制度嘅。咁而家九月發生個天秤意外，到而家又再發生一個咁嚴重意外，其實係唔係反映咗佢哋公司一啲嘅安全管理制度出現咗問題咧？呢、這個是要值得深思，同埋勞工處應該要介入的。咁我見到勞工處有出個新聞稿咧，尋晚應該係有講到話落去地盤度查佢嗰個安全嘅制度嘅。咁我呢、這個我係歡迎嘅，即係唔似得之前咁樣，淨係講緊天秤出意外，淨係查天秤。咁但係而家係反映咗成個流程啊，成個點佢哋點樣做安全呢樣嘢係咪出現咗問題嘅話，就應該睇到你成個公司嘅流程。咁所以今次勞工處去做呢樣嘢，我係即係覺得係支持嘅，亦都需要咁樣做啦。 我補充少少啊，勞工處係宣布話會特別巡查行動，會巡查呢一個承建商全港嘅建築地盤啦，包括全方位檢視佢嘅安全工作系統。你自己期望所謂檢視安全工作系統係做到啲乜嘢咧？有啲咩成效咧？實際係點做咧？你嘅期望係點？ 係啊，實際上我就 我期望佢了解佢成個點樣做安全嘅流程係點樣，佢哋點樣操作嘅，係咪中間出現咗啲問題，係監管問題，定係冇監管嘅問題，定係判咗出去就由得嗰啲外判商自己去負責咧？咁各樣嘢啊，即係知會，即係工人做嘢之前係邊個同佢哋做一個全面嘅風險評估啊，準備功夫啊，工人自己又點樣喺當中發揮啲咩角色？其實因為我哋講安全咧，係所有人嘅責任啦，唔係即係單係講工人或者係老闆或者咩，係所有人，就算包括管工啊、管理層啊、老闆啊，所有人都有佢嘅角色，有專業人士都係啦。咁究竟佢哋喺呢啲嘅角色裏面有冇足夠嘅發揮到作用咧？成個流程係點樣咧？咁先可以去深入去分析同埋拆解佢即係經常出意外嗰個原因係邊度咯，先可以做到改善。 頭先都提到今次連埋尋日啦，爆炸啦，叫做啲充氣嘅過程之中咧，係導致有男工人係飛起，跟住跌咗落地死亡嘅情況咧，一連三日都有一啲嘅工業意外係致命嘅咁。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係涉及到啲乜嘢問題？係當中有冇睇到一啲共通點咧？因為涉及嘅工業意外其實都好唔同類型嘅，有冇一啲共通點喺當中咧？有。 首先，我哋覺得好憤怒同埋好痛心嘅，因為真係連續三日嘅意外已經造成三個家庭嘅破碎啦。嗰啲小朋友仲要講緊係兩歲、四歲、六歲啊，三歲、十一歲咁樣，即係又開始冇咗爸爸咧，嗰個生活啊，嚟緊條路都係好困難。最唔希望見到就係不斷咁樣發生啦。即係上次上嚟講就係九月嘅時候。天晴嘅意外，原來三個月後又不斷咁發生。我哋睇翻啲數字咧，其實同舊年嗰個死亡嘅數字已經拉平咗咧，工業意外上面。咁其實雖然你頭先講嘅就係啱嘅，就係每一個意外都係獨立嘅。但係嗰個睇到共通點咧，就係我覺得是大家嗰個安全意識或者安全教育不足嘅問題嚟㗎，喺宏觀嘅角度嚟講。因為呢，如果我哋係話我哋已經俾咗啲安全教育某啲人，佢哋唔聽或者係佢唔用，咁係佢責任。我完全唔認同呢樣嘢㗎。而安全呢樣嘢應該係我哋自己所有人都覺得係重要嘅。就算係某一部分冇提供到或者缺失咗，如果我哋自己覺得好重要嘅時候，我哋要主動提出。而另外嗰樣嘢，如果我哋認為安全重要嘅時候，我考慮去點樣做呢個工程，我提供啲乜嘢去做呢個工程嘅時候，我已經考慮到會唔會影響到操作嘅人呢。咁所以我哋如果有足夠嘅安全教育，唔係淨係講緊高風險嘅行業，我哋係講緊所有全民嘅安全教育，由細做起嘅時候咧，一路一路咁建立咗一個嘅安全意識喺度咧。無論我哋喺咩崗位，就算我哋做嘢，或者我哋喺屋企，或者我哋過馬路，或者揸車等等，其實都係有一個咁嘅態度喺度去顧己及人啊嘛，講緊即係顧住自己之餘，仲要去影響，即係去理解埋影響埋其他人。咁呢個係宏觀啦。咁如果係講微觀嘅角度嚟講，就係每一個工序之前都要做一個嘅認真嘅風險評估嘅。究竟我哋有冇做到咧？定係求其做，或者係習以為常，覺得我之前都係咁做啦，冇事嘅，就係抱住一個僥倖嘅心態。咁如果我哋係有足夠嘅風險評估，嗰支工字鐵其實就唔會就咁跌落嚟。工友亦都唔會咁容易喺個棚架度跌落嚟，或者今次嗰個爆炸意外企遠啲啦，或者有指示俾佢，或者有嘢 lock 住嗰個板嘅時候，咪就係呢啲就係風險評估啦，就是、我哋冇做到嘅嘢咯。所以我覺得終結嘅即係嗰個歸結就係呢兩樣嘢，就係嗰個安全教育同埋嗰個風險評估嘅問題咯。 Okay.好，唔該曬，蕭少文同你傾到呢度。蕭少文係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頭先講到三宗嘅致命工業意外，包括尋日喺葵涌貨櫃碼頭發生，防撞板充氣期間有爆破，咁導致男工人死亡。另外喺星期三就有地盤啦嘅工人咧，係俾跌落嚟嘅工字鐵壓傷，其後亦都死亡。喺星期二嘅時候就有工人喺搭竹棚嘅時候咧，喺高處墮下嘅咁。勞工處都話對三日之內咧，有三名嘅工人喺意外入邊咧身故，係深表難過，亦都話會嚴肅跟 跟進每一宗工業意外，並且會作出咧係深入調查啦，去確定意外成因啦，以及係查找有關嘅持責者嘅法律責任嘅。講到尋日喺葵涌貨櫃碼頭呢一個防撞板充氣嘅工業意外咧，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先。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理事李光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李光昇，可唔可以讲下据你经验或者了解咧，充气发生意外系咪都比较罕见，或者通常做呢一类工作嘅时候有啲咩要特别注意咧？ 充气发生爆炸咧，其实就比较少见嘅。 嗯， 好似琴日呢咁大型嘅嘢咧，其实基本上咧，做我哋通常一般咧都会有可能嘅话咧，尽量做一个我哋叫水压测试。因为水压同气压有个好大嘅分别，就係如果佢喺早期有啲某啲地方佢可能譬如接驳得唔好，或者出现某啲裂痕，咁呢嗰度呢就有机会出现渗水。咁我哋喺肉眼呢就容易检查得到，咁呢就可以提早采取某啲预防措施，咁就可以避免呢啲突然之间爆裂囉。因为如果做气压测试咧，佢加紧气嘅时候，尤其个加气嘅过程里边咧，佢万一某一个元件佢受唔到嗰个气压，佢出现破裂，咁事先系未必会有征兆，佢话爆就爆，咁所以系几危险嘅呢个呢呢、okay. 个工作。 即系我想了解嘅意思系，一定要做一个水压测试先，然后再喺地上面做，定系根本地上面做呢啲气压测试就唔应该地，即系唔应该地面上面出现咧？其实系。 其实就好视乎你要试啲乜嘢嘢嘅，有啲嘢咧可以做到水压测试，有啲咧就未必得嘅。但系到底琴日嗰个事故我唔了解，我唔知佢可唔可以做到水压测试啦。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就尽可能做水压测试。但系如果佢真系唔得嘅，避免唔到嘅话咧，咁就都系要做气压。不过如果你做气压咧，就会危险好多咯。同埋做氣壓測試嘅時候得一個辦法嘅啫，就係嗰個測試者要同佢保持足夠嘅安全距離咯。因為你係冇辦法預計究竟係邊一個器件會出現破損噶。 嗯，尋日根據報道所講啦，現場嘅消息都話，尋日嗰個男工人好似似乎係企咗喺嗰個防撞板上面嘅，呢個係唔係一個嘅正常做法係咪咧？同埋話好似有啲講法都話隔離其實係咪應該有一啲綁咧，係要觀察住嗰個氣壓情況，係咪一個正式嘅做法咧？如果要真係啦，喺地面要做呢啲氣壓測試，因為講得做測試，即係有機會係唔合格啦，唔合格即係可能會係有爆破嘅風險啦。其實係仲應該做啲乜嘢嘅保障嘅措施要做咧？如果地面？ 其實喺做氣壓測試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守則啦。就是氣壓測試的人必須要同那件測試件呢是保持足夠的安全距離。而如果中間可以有啲屏障物嘅，咁當然係最好啦。但係如果做唔到嘅時候呢，我哋都要睇佢嗰個距離。咁當然呢個距離就好視乎佢要做嘅時候個壓力嘅大細啦，同埋佢喺做測試嘅時候佢裏面用到嗰個氣體嘅量嘅大細啦。如果個氣體嘅量越大呢，咁佢瞬間釋放產生嘅能量咧就會越大，咁佢距離呢件測試物嘅距離咧就應該要越遠，咁先至係安全。 嗯，有冇話做呢啲地面上面做一個氣體測試，測試嗰個嘅程度咧，即係可能要超過佢個標準某一個程度，即係但唔可以太多，因為驚太多又真係可能整爆佢咁。有冇呢一啲咁嘅限制嘅都？ 有噶啦，其實佢唔同嘅測試佢有唔同嘅要求嘅，咁就好視乎佢根據邊一個標準去做測試啦。一般嗱，通常啦譬如我而家要測試某一個容器，佢嘅容器譬如舉例，佢係可以承受100磅嘅。咁當我做測試嘅時候咧，我可能咧就會加大 10%， 譬如401磅啊，或者再大啲。咁就好視乎睇下佢究竟佢嗰個測試嘅需要咯。當佢嗰個超出嘅壓力越大，佢嘅危險自然就會越大啦。咁你嗰個安全嘅距離啊，或者佢要採取嘅屏障措施，咪要越多越厚越硬淨咯。 OK， 因為喺現場咧見到有傳媒就話影到有啲風迴樽喺度，但呢個同充氣有冇關係嘅？以你了解， 照計就冇乜關係嘅，因為嗰啲可能喺現場咁巧有兩支風迴嘅啫。因為照計你喺做測試嘅時候，我估啦嚇。純粹應該是用空氣作為測試嘅啫，因為純氧如果你用風迴煤就冇可能嘅，即係你話會唔會有人用風照計都唔會嘅，因為氧氣咧佢唔可以電油啊， 啦。Okay. 如果純氧變到油咧，佢會即刻發生爆炸。 嗯嗯。另外想問你講埋再前一日咧，呢個拆工字鐵嘅意外，咁就導致工字鐵墮下，就壓住一個男工人啦。咁其實喺移除或者切割呢工字鐵嗰陣，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又？ 其實呢個咧就涉及到我哋講嘅叫施工程序，我估呢個最重要。嗯，因为每一个工字廊佢都有个独特嘅设计，每一个构件呢次次都会唔同。如果喺佢嗰个设计切割嗰个顺序嘅时候，佢已经将安全考虑咗落去嘅话呢，照计呢啲事件系唔会发生。 嗯。今次暂时就话呢一个清拆工字铁嘅工人系独自工作嘅，都系。呢、这个又系咪唔应该出现嘅状况呢？又系。 其实就拆卸嘅时候，咁当然啦，有人帮佢手梗系最好啦。但系唔代表一个人就系危险嘅。反而最重要，我哋会睇头先所讲啦。佢每一件工字构件，佢拆出嚟之前，其实系咪有足够嘅承托咧？又或者会可能系有嘢已经吊住咗佢咧？如果佢有承托，有嘢固定咗佢嘅时候，其实一个人去拆，照计嗰个风险就唔会太大。因为一个人定两个人，其实就算多几个人，万一嗰嚿嘢一反咗落嚟，其实多几个人一样嘅啫，个事故都会出现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李光星，先同你倾到呢度。李光星咧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理事，你自己又点睇？近呢几日咧，星期二、三、四连续几日都有一啲嘅致命嘅工业意外发生，其中寻日咧喺葵涌货柜码头就系涉及到一个防撞板充气嘅致命工业意外，你自己点睇？1872311，会唔会你自己或屋企人都系做一啲嘅工业或者地盘建筑工人呢一类嘅咧，对于佢哋平时翻工嘅情况有冇留意咧？1872311，头先都提到啦，劳工处话系非常关注近日接连发生一啲致命工业意外，提到话对于三日内有三名嘅工人喺意外中身故咧，系深表难过，亦都提到话若果系有一啲嘅调查发现有违反职业安全以及健康法例嘅规定咧，系会依法去处理嘅。咁九点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会有千禧年代。 飞天遁地，被问到如果教师在课堂上和学生谈及内地白纸革命示威是否违规，蔡若莲反问为什么要讲社会正在发生的事，讲给什么年级的人听，一年级讲这张白纸有什么意思。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昨日完成投票，顺利选出36名港区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得票最高，以1250票成为票后，其次就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霍启刚，以1248票应票获。15名争取连任的人士以及所有身兼立法会议员和由政协转跑道的候选人全部当选。被视为人大常委大热的李慧琼在选举之后被问到是否有意接任这个职位，他回答说这个重要岗位必须得到中央信任，要有很强的综合能力，获各界支持，相信中央自有安排。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早前向 Google 提出将正确国歌置顶被拒，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指考虑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传召 Google 香港负责人，最快下个月初可以在内务委员会讨论，但是特权法并没有权力要求 Google 将港独歌曲下架，只可以要求 Google 来到解答问题。Google 昨日回覆法新社查询，说 Google 每日都要处理几十亿个关键字词，因此建立了排名系统，自动显示高品质而有用的相关资讯。Google 正和港府联系，解释平台和删除政策怎样运作。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17080宗确诊，是连续九日确诊破万宗。內地和澳門已經先後不再公布沒有病徵患者的確診數字，有港府專家認為本港已經無需再公布整體確診數字，可以視為新冠個案是其中一種呼吸道病毒。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形容公立醫院壓力仍然存在，暫時整體服務仍然能夠維持正常，又指來自大灣區的12名醫生通過醫委會審批之後會被安排到與新冠有關的專科工作。《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有传内地将以广东同福建作试点，为恢复内地同香港通关作准备。其中福建漳州自下个星期一起，当地渔业人士需按境外人士防疫规定进行2+3检疫，即是两日集中隔离同三日居家隔离。出年1月9号更将会全面落实0+3。至于深圳方面，寻日起入境深圳的健康疫站预约名额再增加500个，去到2500个。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水溶性树脂指甲油近年越来越受欢迎，消费者委员会测试市面上25款相关产品，发现有近70%验出苯、甲醛和多环芳香烃等最少一种欧盟禁用的致癌物，长期接触可能构成致癌风险和损害神经以及免疫系统。消委会建议生产商尽量降低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消费者应该每隔2-3个月就停止每隔一段时间，以免为指甲带来长远健康问题。消委会已经将相关的样本测试结果转交给海关跟进。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话，教育局昨日公布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列明多项教师应该和不应该做的行为。时评话，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塑造年轻一代的品格、道德、价值观、国家观、世界观上发挥关键作用，对学生成长影响深远。新指引有利学校加强管理引导，有助老师履行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商报时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教育局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就教师专业操守和行为定下8项准则，划明底线，亦都制定处理违规的机制，增设新惩罚选项，在劝谕信和终身钉牌之间中间落墨，为严重但又未到终身钉牌的个案设立停牌若干年就可复牌的机制，既给予严重违规教师有改过机会，亦都保留终极罚则在手。星岛日报社论。 《東方日報》政論話，消委會測試市面25款水溶性樹脂指甲油產品，近70%樣本檢出最少一種歐盟禁用的致癌物，反映當局對進口的美妝產品不監不管、不抽不查。政論話，只有政府部門才有權有責向不符合安全標準的商品採取行動，不如索性改由消委會執法，相信效率必定提高。《東方政論》。 大公報社評話，美國聯儲局再加息0.5厘，本港銀行只是調高最優惠利率和儲蓄存款利率0.25厘，繼續不跟足美息加幅，對經濟疫後復甦提供有利環境。社評說，隨著防控疫情措施有序放寬，香港經濟已經重新起動，可望重拾增長動力，有能力承受持續加息壓力。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仲系车多噶，近住锦田河嗰段，咁所以龙尾咧排翻去新田公路噶。咁另外咧，由于啲车改行晒青山公路同埋潭尾道，咁所以影响到青山公路潭尾段出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嗰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逢吉乡。咁新潭路去翻屯门方向都系近住锦田河嗰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下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锦田河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近住锦田河嗰段嘅屯元朗公路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但系啲车咧行晒青山公路啦，同埋潭尾路啊，咁就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出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逢吉乡。咁另外新潭路啦，出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朗下村。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小榄快线嘅意外清理好，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城门隧道去荃湾翻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利安苑。 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喺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山道。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屯門騎術學校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車多，龍尾在馬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话说有个细路女见到佢 Auntie 剪短咗头发，就问啦 ：Auntie，Auntie， 点解你要剪短头发啊 ？Auntie 就话：易打你啊嘛。细路女就好惊咁问：点解你要打我啊？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雨雨雨，雷雨暴雨骤雨毛毛雨，全部都是雨。 雨雨雨，苍雨黄花雨圆眼烟雨泥掹雨，全部都是雨。 西杰，是雨先真啊。 瑞文都话是雨咯。今个星期会介绍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的有机海鱼啊。 我够请嚟天文台的团队讲下风雨怎样影响航班天气咯。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发展局是提出了精简土地发展程序的修例，行会批准之后就可以开始发放收地安置补偿，不用等立法会批准个工程拨款。发展局局长凌汉浩 绝对不会削弱立法会监察和他们行使权力的功能的，对一些土地开发的项目很有意见的，不会等到财委会才提出来的。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022年12月16日，葵涌货柜码头工业意外，一人死亡，劳工处彻查原因。 男子被控起底罪成，判囚8个月。 新增17,080宗确诊，多19人离世。 美国将多间中资晶片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向世贸提出申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吸烟率，政府之前都提到话目标在2025年将香港的吸烟率由 9.5% 再降到 7.8%。 对于现在这个吸烟率你自己怎么看呢？1872311，对于吸烟习惯，市民的吸烟习惯你怎么看呢？1872311。早前有一个讨论，就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和政府有提到的，包括就是话仿效一些外地的地方，新西兰等等，是禁止向指定年份出世的人是买烟草，其中提到话，譬如建议2009年或者之后出世的人定为无烟世代，即是等他们18岁。2027年的时候，18岁或者以下的人士就会是终身不可以再买烟的了。讲紧呢个是买烟，咁亦都提到话政府话呢个方向是可以考虑咁样嘅，不过就冇话好确定话会唔会做啦，或者系几时会再有一个嘅决定咁样嘅。另外见到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近日都提到话烟草税方面咧系可以增加，佢哋嘅谂法又系点样咧？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啊，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汤修齐。烟草税你哋系咪都建议话加？ 是啊，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咧，香港嘅吸煙率去到 9.5% 咧，下降速度已經係放緩咗，甚至咧係可能係已經 入咗呢個樽頸位啊！如果我哋要做到施政報告裡面個 KPI 咧，即係喺未來兩年幾裡面咧，要將個吸引率降低到 7.8% 或以下嘅話咧，其實有兩個關口我哋一定要通過嘅。第一個咧就唔可以俾年輕人成為吸煙者啦。第二咧就係要盡力幫助同埋推動現時嘅吸煙者戒煙。咁香港喺過去個八年咧，已經係冇加過煙草税嘅。隨住通脹啦，咁就其實利用煙草税嚟到鼓勵戒煙呢個作用咧，已經係被削弱咗好多噶啦。如果我哋推高煙草税，除咗可以鼓勵吸煙人士戒煙啦，防止青少年成為吸煙人士，因為青少年根據研究咧，佢哋對煙草價格咧係比較敏感嘅。咁我哋仲可以減低吸煙人口之後咧，減低兒童同青少年咧接觸二手煙嘅機會，保障佢哋喺無煙健康嘅環境成長嘅。 嗯，所以你哋諗住嗰個煙草税係由而家嘅比例啦，係加到幾多咧？應該要 我哋建議咧，而家煙草税咧係佔每包煙仔咧就係61.5% 嘅價格左右嘅，就$38一包嘅係煙草税。咁而家煙仔嘅價格咧，平均應該係$62左右嘅。我哋建議係增加呢一個煙草税100%，令到呢個煙仔嘅價格咧去到$100一包喺2023年。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喺去年我哋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做嘅研究調查裡面咧，問咗好多而家吸煙嘅人士咧，問佢哋。個煙仔價格去到幾多錢一包先至能夠有效鼓勵到佢哋戒煙或者減少吸煙一半？咁呢個中位數咧出嚟就$100一包，而且咧世界衞生組織咧佢哋嘅俾全世界嘅政府嘅指引咧就係煙草價格裡面應該係煙草税咧係要佔75%或以上嘅。咁而將香港嘅煙草價呢個煙税加咗100%之後咧，咁亦都係會達到世衞呢個標準係。75% 煙草税嘅煙仔價格裏面噶咯。 嗱，無論你係吸煙人士或者係冇吸煙習慣嘅人士，都歡迎你打嚟啊！18723111。如果煙草税係加一倍嘅時候，咁個影響會係點樣咧？贊唔贊同咧？18723111。但係就想問下湯修齊啦，就算佢真係煙草税加一倍，代唔代表嘅煙商會直接係反映喺個零售價度嘅咧？係咪真係喺個零售價嗰度有一個嘅推動力，令到啲人係少咗食煙咧？ 喺過去嘅上個三次係加呢個煙草税咧，就係2009年就加咗50%，2011年係加咗41%，同埋喺2014年係加咗11%。喺呢三次裏面，我哋睇到咧喺拎煙草嘅零售價格咧係會受到一個直接嘅增加嘅。咁而我哋咧喺2009年作為一個例子咧，喺增加咗50%煙草税之後咧。之後嗰一年咧，係向衛生署嘅綜合戒煙熱線求助嘅數目咧，係增加咗2.5倍咁多。咁不論喺香港同埋本地同埋喺世界各地嘅研究咧，都指出咧，增加煙草税咧係有效降低吸煙率嘅單一最有效嘅措施嚟嘅。咁而我哋亦都係邀請咗呢一個經濟學家羅夏麗博士咧做咗一個研究，佢用呢個控煙嘅經濟學嘅推算方法咧亦都係推算，如果香港係大幅增加煙草税100%之後咧，將會有助香港嘅吸煙率咧係由而家嘅9.5% 降低到去7.8% 嘅。但7.5% 咧，其實同政府嘅目標應該話係降低到8.7% 嘅，增加1%煙草税啫。但係呢個咧，同政府嘅目標7.5% 咧，仲有一個距離。咁所以我哋倡議咧，其實應該政府係每年持續增加煙草税，以及有更加多唔同嘅多管齊下嘅措施去控煙。 每年持續增加煙草税呢個諗法又係點啊？每年係加幾多再？ 我哋其實咧，因為知道咧，要喺2025年達到7.8% 吸煙率呢個 KPI 咧，係有一個挑戰性喺度嘅，所以我哋而家係倡議政府咧喺明年大幅增加煙草税100%之後咧，喺未來兩年咧都應該係增加煙草税50%，令到煙草價格咧去到2025年嘅時候咧，大概會係港幣200蚊一包，而每年持續增加煙草税咧喺。世界好多地啲國家都有先例嘅。我哋係例如英國咧，佢哋嘅法例咧係每年隨住通脹再加2%喺上面係到做呢、這、一個 增加煙草税嘅。咁我哋亦都係倡議政府2025年之後咧，應該亦都係立法咧，係每年隨住通脹再加一個百分比增加煙草税，達到鼓勵戒煙呢一個目標嘅咯。 嗯，係咪即係要持續增加呢煙草税？最主要嘅擔心就係，如果你只係一次過增加，而之後冇再增加，就會令到可能嗰、那個吸煙率係會跌咗之後會反彈翻，係咪最主要呢個考慮咧？ 這個考慮是很實在的，林德興教授在我們兩日前的記者招待會呢也都是說了根據香港過去的經驗呢大幅增加煙草税之後的一年到兩年呢吸煙人口真的有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降，但是過了三年四年之後如果政府不再持續增加煙草税的話呢其實這個吸煙人口下降咧係會放緩，因為通脹同其他嘅關係咧係會將增加煙草税嗰個效力係到慢慢係去到蠶食嘅咯。即係當然除咗增加煙草税之外咧，我哋亦都係去倡議政府應該有好多其他有效嘅措施，好似不斷擴大法定禁煙區等等咧嚇嚟到做呢個控煙措施嘅。 OK， 有其他嘅措施配合啦。但我想引述一下其他對於呢個增加煙草税嘅相反意見嘅説法啦，譬如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曾經在報道都提到反對大幅加煙草税的又引述到審計署的數據提到說大概是 13% 左右的吸煙者會因為減少買煙花費而去戒煙，並且說現在那個經濟疲弱和私煙的問題，就說應該是打擊私煙才是首要的控煙工作，又說加煙草税只會令到煙民入絕路，更加多人買私煙，同不同意是這樣呢？即就算你加煙草税正常的途徑買少了，但可能轉了買私煙呢？ 其實兩點回應，首先呢根據香港大學去年做的調查研究呢他們問了很多吸煙人士，有66% 以上，即3/2以上的吸煙人士呢是表示如果大幅增加煙草税到煙仔是100元一包的話呢他們是會戒煙或者最少減少值一半 的煙。第二呢就我香港大學的研究呢亦都指出呢是 76% 的市民呢是贊成嚟緊呢年要大幅增加煙草税嘅，咁所以個支持度咧係喺度嘅。咁講到話呢一個私煙個問題咧，其實世界衞生組織咧多次重申，增加煙草税咧同埋走私煙咧並沒有係必然嘅關係嘅。咁我哋係期望市民以及立法會議員咧，應該從公共健康嘅角度啦，同埋過去加煙草税有效減低吸煙率嘅成效咧，理性考慮加煙草税同埋控煙措施嘅。其實我哋相信呢我哋委員會相信大部分嘅市民呢都係奉公守法嘅市民嘅，咁可能有一啲不法分子係會偷運一啲走私煙啦，咁但係我哋委員會亦都係重申呢對付走私煙最有效嘅方法呢就係海關嘅嚴厲執法同埋政府亦都係應該加重呢一個走私煙嘅刑罰。 即係都要另一方面咧，執法機構配合啦。有立法會議員有另一個睇法，就話加呢個煙草税咧，對於一啲財政負擔能力比較低嘅基層市民可能有效，但係對於比較有錢嘅人啦，負擔能力大啲嘅階層咧，影響就未必好大嘅。咁同唔同意咧？ 我哋喺控煙措施裏面咧，一定係要多管齊下嘅。首先咧，加煙草税咧係對低收入嘅家庭咧係一定會有幫助，因為如果佢哋戒煙或者減少吸煙，甚至係戒煙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家庭經濟有幫助，以及對佢哋嘅健康等等咧都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好似剛才講啦，我哋政府亦都係需要多管齊下，去到做呢一個控煙嘅措施啦，包括喺教育宣傳嗰方面要加強啦。除此以外咧亦都係要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好似咧我哋知道咧薄荷煙一啲我哋叫調味煙咧，其實對相對年輕嘅煙民同埋女性煙民嚟講係比較吸引嘅。咁呢一個亦都我哋倡議政府係亦都可以仿效歐盟同埋英國咧，其實去年已經係全面禁止咗薄荷煙係喺當地嗰出世減低煙草產品嘅吸引力嘅，以及咧亦都係可以將而家煙包上面嘅警告語由 85% 增加到 100% 啦，以及咧亦都可以仿效澳洲一啲有效控煙嘅國家咧，係喺出售煙草嘅地點唔俾展售煙草產品等等咁樣嚟到進一步降低呢個吸煙率 嘅 咯。 唔同嘅即係方法去加強控煙啦。我想知而家覺得戒煙喺香港嘅支援上面，戒煙嘅支援係足唔足夠咧？你覺得？ 香港咧其實係有 不同嘅免費戒煙服務，包括醫管局啦、慈善團體，好似東華三院啊、博愛醫院啊、樂善堂啊等等，都係提供咗好多免費嘅戒煙服務嘅。但係好似剛才講咁樣咧，而家個吸煙嘅下降咧係放緩，已經睇到放緩，同埋甚至陷入樽頸。咁所以亦都咧喺今年年初政府公布嘅調查報告裡面咧，就講而家 9.5% 香港嘅吸煙人口裡面咧，其實當中咧大概有30% 咧係嘗試過戒煙，但係唔成功，亦都當中試過有大概70% 咧係冇意欲戒煙嘅。咁所以我哋應該要多管齊下啦，例如煙草税鼓勵佢哋戒煙，而免費戒煙服務咧，亦都政府應該係更加加強呢一個免費戒煙服務嘅支援噶啦。 OK， 唔該曬湯秋齊，湯秋齊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又聽下大家嘅電話啊，有陳女士早晨。 係啊，早晨啊。 早晨，請講。 我好感恩你聽到我電話。係啊，我話。嗰啲煙草税加咧冇用噶，你明唔明啊？佢可以買私煙啦、啊又可以即係點講咧？即係你咁樣，你如果仲要去係咁樣賣咧，就好影響嘅醫生好多嘢做，同埋咧你唔准去食咧，你唔准買咧，你唔好貪少少税啊！你政府我成日都咁講啊，係咪先？你唔好貪嗰啲多税，你。佢如果要食咧，當你啲人面前食咧，佢就好驚嘅。 嗯， 佢喺後廚食咯，一日喺後廚食，係咪先？係咪？你唔准買咧，佢偷偷先食，唔緊要噶。你唔准買得噶啦，我話你聽，你唔好貪啲税。我話政府你即係你揀嗰啲醫生咧，就周身唔得閒。 O K， 啲人咧，佢當你面嚟點煙嚟食噶，好夠膽噶。依家咁多後生仔啊，一定食煙噶。我話你聽啊，嗱，煩啊嘛。呢個環境唔好，更加要一定要戒煙，唔好俾賣。 即直情去到唔賣，咁啊令到會唔會有啲人又話啊？我有即係我係成年人，我可以有呢啲選擇權喎。因為通常都有啲相反嘅意見都覺得。 我話你聽啊，人哋新加坡啊，香口膠都唔准食噶。我話你聽，點解成日都搞唔掂呢啲嘢咧？係咪先？ 頭先 一係食白粉，食白粉唔使害人。 剛才湯叔提到另一樣嘢嘅，即係話譬如加煙草税咧，就未必係一炮過加嘅，都會持續加，可能之後都會一路加落去，持續可能加一兩年咁樣，加到可能200蚊一包，有冇用咧？呢個 我話你聽，你幾貴都有人食噶，你明唔明白啊？但係少啲咧，但係你都係禁唔到噶，佢啲人寧願唔食飯啊，佢都食煙噶，你明白啊？ OK， 啱唔啱先？你唔准食煙。是好意啫，系嘛？你政府唔好贪啲多少少税啊， 吓、OK， 即系阿陈女士嘅讲法都系话，希望他们可以用一个严格啲嘅手段啦，直情唔俾人食烟啦。头先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系提到话，系咪可以系即系除咗话加100%嘅煙草税之外咧，都有一個諗法嘅，係咪可以持續加煙草税咧？例如喺之後嗰連續兩年都加50%，再加50%，去到可能200蚊包煙咧。你自己又點睇咧？1873111會唔會咁嘅情況之下都有效令到啲煙民咧係會唔吸煙咧？不過另一邊嘅説法就話，咁樣加煙草税亦都可能會令到啲人咧係轉去買私煙嘅。你自己點睇呢一啲嘅討論咧？1873111，1873111或者其他嘅戒煙嘅方法，講下你睇法。1873111。 阿平身體雖然有殘障，但都堅持做義工去幫人。 自己都係諗嘅，我揸拐杖，我可以做啲咩義工？嗰、那個社工都問我哋識做啲乜嘢？我學剪頭髮，咁就去啲老人院啊、殘疾院舍啊嗰啲地方幫佢哋剪頭髮啊。未有疫情之前咧，係四圍去幫人剪頭髮 的。想聽更多佢嘅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6:00新聞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强烈冬季季候风影响，本港未来几日天气会转为寒冷。听日的气温将会降至10至14度，星期日和星期一进一步跌至大约9度。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林学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天文台考虑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市区气温相对较高，新界北或者较高的地方会比较冻。 预计最冻嘅会系星期日同星期一。佢提醒市民，天气冻加上大风，会更令人觉得系寒冷。周末同星期日，如果有行山或者系单车活动，就更加要小心保暖。星期日同星期一或晴朗，午间嘅气温或会回升。Google 就拒绝将正确嘅国歌喺搜寻器置顶作出回应，表示不会操控搜寻结果。Google 话公司每日处理几十亿条搜寻查询，所以建立排名系统，自动显示相关高质素同有用嘅资讯，唔会人为操控网页列表，决定特定网页嘅排序。Google 又话正系同香港特区政府接触，解释公司嘅平台以及疑罪政策点样运作。除非系公司全球政策中列明嘅特定原因，否则不会移除搜寻结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话会继续就正确国歌搜寻结果一事同 Google 交涉，形容系大是大非嘅事情，亦都系道德问题，相信任何负责任嘅机构必须认真处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 ，Google 拒绝将正确嘅国歌置顶系匪夷所思，欠港人一个交代。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强调，中欧应该共同努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反对以安全之名搞脱欧断链同保护主义。傅聪出席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致辞时话，中国早已成为欧盟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亦都是很多欧洲企业的主要增长市场，深化互利合作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亦都是双方企业界的呼声。中方理解欧方对经济韧性的关切，但反对因为政治因素，特别是意识形态因素干扰正常的经贸交往。傅聪指出，中方坚持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定位，期待欧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伙伴。马来西亚云顶半山发生山泥倾泻，摧毁一个露营营地，几十人被困。事发在凌晨，一个有机农场路边冧山泥，摧毁露营营地。当地传媒报道，初步显示营地有大约100人，大约30人已经获救，当局继续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展望周末期间天气显著转冷，风势颇大，渐转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70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4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3.6，跌4蚊；阿里巴巴84.4，跌个半；友邦保险84.45，跌2毫；美团174.1，跌2.7；药明生物50.15，升个半；碧桂园2.72，升3仙；港交所330.4，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8，日元137.41，瑞士法郎0.927，加元1.365，人民幣6.984，英鎊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64，澳元對美元0.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35。日經平均指數報27,594点，跌458点。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6.36美元，卖出1,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0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2022年12月16日，葵涌货柜码头工业意外，一人死亡，劳工处彻查原因。 男子被控起底罪成，判囚8个月。 新增17,080宗确诊，多19人离世。 美国将多间中资晶片企业列入实体清单，中国向世贸提出申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如果你咧轮公屋嗰阵咧，申请排公屋嗰阵咧，就要揀唔同嘅选区嘅，咁啊系分咗做4个选区啦，将全香港嚟讲，包括市区就系涵盖到港岛同埋九龙啦，扩展市区咧就系东涌啊、沙田啊、马鞍山啊、将军澳等等，另外新界咧就包括屯门、元朗、天水围、上水、大埔等等，另外就系仲有离岛嘅，不过呢个就唔包括东涌范围嘅离岛。4个嘅选区，见到有议员就提到，系咪可以重划呢一啲嘅选区咧，令到公屋嘅编配更加精准？亦都建议到咧，系咪可以一啲公屋申请者咧互换单位嘅？咁啊，呢一个嘅情况咧，我哋转头咧就揾咧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咧刘国芬倾。另外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烟民嘅情况，有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建议到有关于咧。呢、这、一個煙草税去增加啦，同埋持續增加，唔止係一次過增加。你點睇呢？1872311有黃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黃生，早晨。 係啊，係啊，其實咧，我都好認同咧頭先嗰個女士講咧，其實咧政府就由禁，就係唔俾食煙咁樣最好，我覺得。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時咧，你好似而家咁樣咧，你出街要戴口罩咧，其實好多人都拉低口罩周街食煙，但係冇人執法過。 嗯。 見到好多喎。就算差人行，我都唔会执法过。 咁你有冇见到话，譬如禁烟区都有人食烟，又冇人执法地方？ 你巴士站嗰啲咧，你而家系嗰啲大型嗰啲巴士站咧，先至话禁烟啫。譬如你啲普通嗰啲巴士站排队，都有人喺度食烟噶，佢都唔会理你噶。 嗯， 你直头秒佢咧，佢直头闹翻你转头噶。 嗯嗯， 咁变咗，喂，我哋嗰啲唔食烟，食你啲二手烟都危害健康啦，啱啱先？ 嗯 ，OK。 咁变咗，其实你即系你学新加坡，佢又唔俾食。咪禁煙咯，最頭先煙都唔俾食，咁咪又唔使煩，係咪先？ 但如果佢喺屋企嘅地方食嘅話，如果你又全面地禁煙，會唔會連呢一個權利都剝奪埋咧？又 唔係咁，你屋企食，咁咧就冇人阻止到你。 嗯 啊，咁如果譬如係空曠地方係街嘅咁樣，咁咪影響到人嘅，咁你係咪應該？呢樣嘢 係 咪唔好先？啱啱先。 OK，OK，好啊。全面嘅禁煙啊，黃生啊提到。另外就繼續聽大家電話。有黃女士，早晨。 啊，早晨啊。 請講。 咁咧，我就覺得咧，你禁咧香港禁煙係多餘嘅。 嗯。 香港就話禁槍技啦，點禁啫？唔係一樣？係咪啊？ 嗯。即所以你意思仲全面禁嘅方式，就係都會仍然有人用其他方法去用 得 去做。 嗰啲男人或者有啲女人都吸煙㗎，係咪？佢哋如果匿喺埋一邊吸，又唔係對住我兜面噴啦，我係唔會理佢嘅，因為佢有佢自由啊嘛。 你佢系要嗰样嘢嘅时候，你点禁都冇用噶。 头先上一个听众阿黄生就提到话，一啲公众地方，可能甚至系禁烟区嘅，都有一啲烟民系照吸烟，可能就有个影响喺度。呢、這个点睇咧？又 咁咧，我就未见过禁烟区佢够胆吸。通常咧，我都系见到佢匿埋喺后巷嘅啫，行过啲后巷见到。咁嘅时候，我觉得佢唔系兜口兜面对住我喷咧，我系忍受得到嘅。因为你呢啲系冇得禁嘅嘢嚟噶嘛，即系好似我禁啲人讲，你哋政府够话唔好讲烂口啦，老师够叫啲人唔好讲烂口啦，你教唔教得掂啲人啫？细细个已经粗口满天飞啦，系咪啊？ OK， 好啊，唔该晒黄女士，佢就觉得应该有一个自由嘅嗰个嘅角度谂咧，都提到话教育都未必可以完全处理晒一啲嘅烟民嘅习惯嘅咁。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头先提到有关于公屋嘅编配系咪可以重划呢一个嘅公屋嘅选区咧？而家四个选区嘅，请嚟嘅嘉宾啊，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你好。 早晨，刘国芬，你之前喺立法会口头质询提到呢一个建议嘅，点解会咁提出呢？ 事实上咧，我过去一段日子咧，其实都收到唔少居民讲啦，就系话啊，可能即系配屋错配啦。咁佢明明住喺屯门嘅，咁就派咗去即系北区，派去皇后山村。咁而同一时间咧，其实佢明明住喺北区嘅，咁啊可能一路想喺北区去即系上楼啦，咁就派咗佢即系屯门嘅青田村嗰啲地方。咁而其实佢哋事实上亦都即系曾经可能拒绝过啊，咁去到最后尾。剩翻第三次機會冇得揀咧，就只能夠去接受即係當時即係所派嘅地方。咁變咗其實喺個生活圈裏面，你要重新適應，即係跨區嘅翻工同翻學咧，都對佢哋嘅生活造成不便。咁好多人都講話，其實嗰個編配即係當時如果係即係冇就冇辦法啦。如果有嘅時候，係咪即係部門可以唔好真係就咁可能隨機抽樣抽籤？可以精准啲去編配咧，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其實今天去到而家開始即係各區都興建翻多啲嘅公屋，而且科技係進步嘅時候咧，就算利用大數據或者人工智能係可以精准啲咧，係去配對，甚至乎而家政府都提出啦，可以早啲去即係喺公屋攞入伙前，即係六個月就應該提早做一啲嘅編配啊嘛。咁其實將所有嚟緊興建嘅公屋嘅資料輸曬入去，而再可能喺個住户嘅選項裏面攞多少少佢哋嗰個即係喜好啊、preference 啊，咁其實做一個編配咧，我諗係會精準啲。大家睇翻喺即係當日政府答我哋嘅主題答案，我都問過，咁而家其實因為公屋編配可以分三次機會噶嘛，咁首次唔得嘅話就第二次、第三次，能夠第一次派屋就即刻接受咧。其實是不到五成的住户嘅啫，係得四成七的居民咧，係會第一次派到屋就即刻接受嘅。咁去到第二次又已經去到得20%，第三次最後機會咧都仲係有即係26%-27% 到，即係其實四分一嘅居民咧係要去到第三次先去接受嘅屋。咁變咗有啲屋就即係派完跟住又拒絕，又要再拎佢出去派，個流轉會慢咗咯。 但佢又提到一點喎，佢話編配之間嗰個相隔時間咧，唔會加長公屋嘅平均輪候時間。我留意到佢咁樣答嘅，你有冇睇呢點啊？ 我自己睇翻，其實實際上面係肯定會耐咗嘅。你諗下，如果即係當啲屋即係第一次派出嚟已經全部接受曬，肯定會快啲啦。咁如果間屋編配俾你，你要考慮完唔接受嘅時候，咁當其時咪 hold 住咗一間屋，跟住可能如果再你唔要嘅時候派咗出去，咁咪浪費咗嗰段時間，係 hold 住咗間屋，係唔係派俾人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事實上而家係真係可以做到人性化一啲嘛。既然政府今年施政報告裡面都提出幸福設計，話喺嗰個即係公屋嗰個環境設計上面，諗住點樣可以透過啲設計更加有幸福感。我問過啲居民，喂，你覺得點樣可以更加有幸福感啊？你住喺公屋嗰度，即係當然佢話係能夠派到公屋，其實佢哋都覺得好開心嘅啦。咁啊，心情有啲好似中咗六合彩咁。但係佢話，如果能夠派到即係喺即係原本生活圈附近嘅地方咧，係上樓方便照顧屋企人，或者喺翻個生活圈裏面咧，佢哋會覺得更加幸福。咁既然政府做幸福設計，係咪都可以將嗰個編配去擺埋落去 作為一個指數或者一個指標裏面，希望政府係可以喺個系統裏面做啲改善咯。 Okay. 嗯，劉國芬，我想搞清楚，因為而家就四個嘅選區俾啲公屋申請者可以揀啦。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同埋離島啦。你覺得應該要拆細到幾細，或者重劃到幾細咧？因為會唔會劃到太細，根本可能嗰一區就冇一啲嘅新嘅或者可以俾人上樓嘅盤嘅公屋盤可以係上到去咧？咁嘅情況，因為政府都提到話，如果個地區劃得越細，其實反而令到成功編配單位嘅機會越難嘅。你覺得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自己都认同是如果可能我揀咗可能一个好小的区例如举个例子如果我揀咗屯门然之后呢屯门一路都冇公屋兴建嘅咁可能我就干等干等佢就一路都冇等唔到单位嘅。咁但係个问题就是其实过去个偏配嘅区呢其实都有唔同嘅阶段啦正如政府所讲呢其实以前有14个区跟住就划到去八个区，最后尾咧就而家四个区，令到个流转系会比较快翻啲嘅。咁我自己觉得其实适当地去重新划分，其实甚至乎喺嗰个选项里面可以排啊，我第一个系想喺边个区首选，次选系边个区，咁样去做一啲嘅即系配对咧，其实今天嘅科技绝对做得到嘅。咁我举个例子。我就算唔好话得太细都好，你谂下啦，净系一个新界，我以往讲东边同西边已经系好大唔同嘅即系感觉噶啦。例如你喺住喺屯门天水围，同去到沙田北区呢啲即系或者大埔北区，其实已经系唔同啦。新界咁大嘅时候，系咪都可以即系可以分翻两区？例如东同西呢咁另外你諗下有啲擴展區將軍路同東涌其實真係淨係個距離都好遠嘅咁係咪都可以即係拆返細少少咁令到大家嗰個編配可以精準一啲啦咁其實亦都針對頭先你講問題話如果我淨係揀一個區嘅話我可能真係有排等㗎喎、咁你咪可能俾佢喺個選項裏面即係排一啲首選次選或者點樣嘅時候咁喺裏面以前你話可能人手或者以前嘅技術可能真係好麻煩，啱唔啱？但係今天其實電腦已經係可以喺個大數據裏面幫你去做好多嘅配對啦。 嗯，另外頭先我都提到話你喺立法會度都提到話係咪可以俾啲公屋申請者咧互換單位嘅？呢個諗法係點樣嘅？ 實際上咧，我自己其實呢一個都唔係一個全新嘅想法，因為特別頭先都講啦有好多喺特別我處理皇后山入伙嘅時候咧，好多人就話其實係咪有個可以交換間公屋？其實有人願意嘅，不過問題就係今天政府未必去認同佢哋一啲私下自己去交換個單位啦。即係有啲喺屯門派咗嚟北區，或者有啲北區派咗屯門，我見到佢哋喺討論區或者喺即係 Facebook 一啲網上媒體嘅時候都喺度討論係希望可以大家調換啦，咁而我又睇翻，其實喺政府喺過去係有個叫做房舍調換計劃嘅，就容許咧嗰啲公屋嘅住户咧係申請，跟住咧就如果有合適嘅單位咧係可以大家調轉嘅。咁但係當然啦，政府就會講當年其實喺1976年就開始推出。跟住去到03年左右，其實個成功嘅率都係得8% 嘅啫。咁所以見其實個即係個成功機率唔係大嘅話咧，就將佢可能喺好似喺06年左右咧，就去停咗呢、這個終止咗呢個計劃嘅啦。第一，我自己覺得其實如果個計劃唔係花太多資源嘅話，就算你成功嘅機會大約係10%嘅話咧，我都覺得係喂，其實都幫到。嗰10%嘅居民咧，係可以話自己去翻一個心儀嘅地方，而其實政府係冇乜資源啦，我係要花太多嘅。咁而亦都其實政府都講咗啦，過去嗰、那個調換單位，其實係靠人手去做，即係用一啲紙本咁樣去操作，可能大家係望住咁樣點樣去互相去配對咧。 Okay. 可能真係個人手資源又好，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擴散性喺度嘅，但係今天其實我都話啦，只要政府願意去開一個跟住其實提供一個平台， 咁啲住户將佢哋自己嗰、那個選項想例如想去邊一區調換，跟住個單位大細係幾多，擺曬落去，電腦就可以好快幫手去做一個自動嘅分析 配對咁樣。 咁所以其實個資源嚟講，係政府係只係需要提供一個平台，同埋喺個政策上面佢係認可呢個計劃。坦白咁講，我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如果政府未必願意做，我自己都可以即係自己去做，或者揾人去，係咪可以開發咗呢個平台？只要政府咧話我聽，如果大家即係兩方面嘅，即係可能換單位嘅居民都同意嘅話， okay. 政府就認可就得。咁我覺得大把人係可以幫到政府手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同你傾到呢度。劉國芬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公屋嘅一啲即係申請嘅選區嘅情況啊，同埋一啲係咪可以互換嘅計劃嘅情況嘅。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而家無論係學生又好啦，或者唔同嘅市民咧，遇到一啲心理健康等等嘅問題咧，好多時候都會向社工係直接求助嘅。咁亦都提到話，社工嘅工作量咧都係多啦，個案積壓咧有時都未能夠及時去處理。有一啲意見就提到話，其實而家市面上咧係有一啲叫輔導專業人才咧，係每年有大約成萬名嘅呢啲人士畢業嘅，係咪可以都利用到佢哋去納入去一個現行架構入邊，係可以處理某一啲嘅個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城大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冯丽珠博士，早晨。 早晨啊，阿朱主持，你好啊。咁我首先咧都多谢你啦，同埋咧亦都多谢阿郭玲丽议员嘅。咁因为系佢邀请我咧去作为一个分享嘅嘉宾啦。咁我自己咧就系一个课程总监啦，咁就系辅导硕士学位喺城大嘅。咁我用个人名义去分享啦。咁我自己咧就系、是比较专注咧系做校园欺凌嘅。咁因为香港咧就好全世界第一啊，冇人知道，咁所以其實學校社工啊，同埋咧NGO 啲社工係好辛苦嘅，因為咧除咗即係學生啊係突破咗嗰個自殺嘅數字啦，咁尤其是15歲留校嘅男生咧係多咗一倍啦，咁同埋咧香港而家即係嗰個疫情去咗三年啦已經。咁再加埋有社會運動啦，其實嗰個精神健康香港咧係有 50% 係唔合格嘅香港人係，再加埋咧即係困獸鬥咧，其實有70%+咧啲小朋友就話同啲父母啊係溝通唔到嘅，係好差嘅，所以咧其實嗰個嘅精神健康係好受關注。 OK， 但我想問呢樣嘢先，即係而家啲人通常都係揾社工去幫啦，但我想知輔導人員同社工個角色或功能上有冇啲重疊嘅位置？輔導人員係咪可以幫輕到社工某一啲嘅個案嚟處理咧？ 係啊，好好啊。其實咧，社工咧，我覺得咧，好辛苦佢哋，因為我屋企人都係做社工，所以我覺得咧，真係咧，佢哋嗰個工作壓力啦，而家移民潮啦，其實係一個人咧打兩份工嘅。咁所以咧，你會發覺咧，就而家佢哋係即係啲個案係堆積啦，亦都係唔關佢哋事，因為實在冇人手啊。咁其實輔導嗰個本身個專業咧，係同社工嘅專業咧係互補嘅，因為社工咧就係從外在嘅資源咧，用多系統式咧去幫助一個嘅即係個人嘅問題嘅。咁而咧輔導嘅專業就係內在嘅資源，去發掘佢咧就係自我認識啦、自我提升啦，同埋有一個成長，同埋喺家庭輔導裏面咧係幫佢揾翻一啲嘅源頭喺邊度嘅。咁所以咧，其實兩者咧係互相配合同埋夥伴嘅關係嘅。所以咧，我哋有七大嘅 UGC 大學啦，包括咗港大、中大、城大、理大、浸大、教大同埋樹大咧，都已經係開咗呢一個嘅輔導碩士課程咧，平均都20年嘅啦。最耐嗰個咧就係中大同埋樹大咧，有50多年嘅。咁所以咧，其實咧積累落嚟嘅畢業同學咧係以萬嚟計嘅。咁每年有400多位嘅同學咧，係依然係每年都有咁樣去畢業嘅。咁但係好可惜咧，佢哋連咧 SWA 我哋叫做係社工助理啊，都唔可以申請，亦都唔可以係成功係錄取嘅，反而喺啲高級文憑啦、副學士嘅社工嘅畢業同學咧，佢哋就可以去申請同埋錄取嘅。咁所以點解我哋七大院校係香港 local 噶嘛，係本地人才，咁特首就話搶人才，咁其實係咪浪費緊人才咧？咁以我哋城大嚟地睇啦，咁我哋嘅同學咧好多時咧移民係最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咧輔導嘅碩士嘅同學仔咧，去 英國啦、加拿大啦、澳洲咧，係即刻可以註冊，就成為咗一個註冊嘅輔導專業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係只係 tick 一 tick， 就係有一個叫做係專業操守嘅一個考試就得啦，就全部 tick 曬就得噶啦 ，yes 就得噶啦，就唔使考英文試嘅。反而咧社工就要考英文試咧，所以佢哋移民咧係社工係困難去做翻社工嘅。 Okay, okay. 但係咁，所以香港點解香港會唔承認呢？外國世界都承認，點解香港唔承認呢？係要浪費咁多嘅人才，而亦都造就到社工咧，唔可以即係即係佢哋好唔公平，因為佢要擔負一啲好深層、好長期嘅個案。 OK， 佢哋要做咯。 但係頭先你講話所謂唔承認，其實係咪對坊間或者根本市面上面對於輔導員嘅認識都唔足夠啊？所以佢哋嘅認受性係係咯，個原因係點樣？或者點樣改善呢一個印象咧？ 是啊，冇錯，因為其實咧係五花八門㗎，你見到而家輔導服務喺坊間係好多市民都唔識分㗎，咁有啲咩用晶石啊就可以防止呢一個嘅抑鬱啊，又或者啲咩即係氣息就得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亦都係兩個星期嘅輔導課程就私人執業啊，咁好擔心㗎嘛，因為嗰個嘅素質咁參差嘅時候咧，好多嘅市民係唔識分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即係延遲咗好多嘅市民咧，去處理佢嘅心理嘅健康嘅問題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可以咧，即係話俾政府聽，可唔可以設立一個輔導專業嘅制度咧，同埋容許翻咧社會福利嘅機構同埋學校咧，能夠聘用社工或者輔導嘅專業認可人士，即係話其實佢多一個選擇啊嘛。即係嗰個嘅即係僱主啊，佢可以揀社工，亦都可以揀輔導嘅專業人士嘛。其實係兩者係互補同埋夥伴。 你提到呢一點，我想講，即係就算喺架構度容許一啲社福機構或者學校係請社工或者輔導人士，但係佢哋對於輔導人士嗰個認受性又高唔高，接受能力又高唔高，定係都係選擇揀翻社工咧？ 其實呢可能是他們不是很清楚個課程的內容，因為我們課程的內容和社工是兩樣東西，是很不同的一個獨立的課程。如果是一樣的，我們七大的 UCC 大學就不會開多個碩士課程啦，因為我哋本身都已經有一個社工嘅碩士課程啦，係嘛？咁所以佢哋兩個應該係互補嘅，一個係內在，一個係外在資源嘅。 我明啊呢個，所以我就話佢哋會唔會即都係即一個互補啦，一個係外在就可能社工，內在啲就係輔導。但係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都係仍然係覺得接受一個社工好似好啲？即係佢哋嗰個睇法會係點咧？你而家接觸到佢哋學校同埋啲社工， 因為佢哋根本唔知道有呢一班嘅專業人士存在。佢哋係完全唔清楚嘅，咁亦都唔知佢哋讀咩嘅，就知道佢碩士嘅啫，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即係唔係咁多人去理解到其實輔導同埋社工係有啲咩分別嘅，同埋社工咧做緊輔導嘅工作啊嘛。咁所以咧，其實社工係好吃力嘅。咁所以你睇翻咧嗰個嘅課程嘅內容咧，社工係好多時咧係讀一啲社會政策啊，一啲嘅資源嘅配對啊，喺社區嘅裏邊嘅嘅工作咁樣嘅。 OK， 咁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亦都要係教育翻咧一啲嘅即係福利機構啦、學校啦，因為學校而家都係一校一社工啊嘛，一校兩社工啊嘛，所以咧我哋都希望能夠係改為咧一校一社工一輔導嘅。系啦，咁同埋喺个政府嘅職系里面加入埋辅导嘅专业，同埋喺基层嘅医疗里面咧个架构里面系加入埋辅导嘅专业，咁就会系比较咧系即系能够平衡啲，同埋一个共赢啊。因为咧除社工亦都冇咁辛苦，而市民亦都可以得到咧佢哋大众嘅利益，接受到一个专业嘅辅导，就唔得俾人压。系啦，亦都唔使拖延佢再治療嘅 時間。明白。OK， 好啊，唔該曬馮麗珠博士。馮麗珠博士咧就係成大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咧，要下個禮拜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政府取消數安心出行同皇馬安排。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 取消安心出行有呢一種視覺效果啦，對國際旅客重臨香港減少咗一啲障礙。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楊淑芬： 加呢一個咧，就係你入餐廳嘅時候，咁啊冇呢個限制啦。喺旅行社個頭組嗰度咧，都係簡單咗咯。 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